第十七次521建筑节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5月9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，有关部门干部和设计、施工、监督、建设、科学、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、建筑家、技术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参加。本次建筑节主题是主体建筑靠自强力掀起飞跃，将举行各道直辖市建筑节上入选的建筑设计方案、装潢材料及家具制备用品、设计信息化程序、建设装备及器工具等展览会，还将有建设部门科学论文发表。